我来看你小舅舅，他人呢？ 嗯，陪他小鸭子儿呢。 先去除内脏，切掉你们的尾巴，鸭肉切块，锅里面加水煮熟以后，用葱姜盐还有酒来调味。 你干嘛？ 给他们念做鸭汤的步骤啊。 啊，丧心病狂啊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静江文学城授权，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小伙伴们，投投月票让江队数票去吧，就别折磨可爱的小鸭仔了。 第172集。 哇，在情侣打卡圣地遇见了两位大佬。 哼，我也看见了，好甜的样子，单方面合了一张影。 还真别说，单就游戏角色，封印师和暗冥师也挺配的。 磕 CP 磕到真的特别满足， 今天也在为神仙爱情而流泪。 只见十方俱灭和暗冥牵着手在地图上散步，时不时的相互看看，显然是在聊天，任谁看了都觉得感情好。老当益壮的人齐齐转身， 走回帮会。 众人心里那点幻想全没了。 陈辉兰乐能和人牵着手压马路，开国际玩笑。 开玩笑的江队一直和方景行聊到了下线，方景行感觉今晚气氛太好了，抱了抱他，晚安好梦。江晨点点头，道声晚安，下线睡觉。转天两个人又过上了打赏金的日子，方景行陪着他玩到将近中午。 我下午和晚上可能会不上线， 有事， 马上要打季后赛，得回趟俱乐部。 选手的训练和战术一般都听教练的，方景行并不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，因此退役后没插手过战队的训练。今天是教练想让他回去，他估摸着可能是有什么战术需要和他讨论，自然不会拒绝。江晨嗯了声， 嗯，去吧， 我争取晚上抽空上来陪你。 不用了，正事要紧。 他看一眼面前的人， 你甩手掌柜也当得够久了， 有经理呢。 他原本也没打算在俱乐部的事情上多费心，之前是准备退役后去上个大学，没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，遇见了封印师，一颗心全放在了对方的身上。两个人聊了几句，道别下线。江晨下午回来，果然没见着方景行，顿时有些无聊。这一无聊持续到了晚上，他感觉没什么能玩的，便提前下线睡觉，直到被零星的车声和杂乱的声音吵醒。房间里一片漆黑，也不知是几点。他躺了一会儿，起身凑到窗前往下望，见下面站了不少人。在他看去的时候，一辆车风驰电掣地冲到楼下，撕拉一停，车门打开，扛下了一个人。太暗了，江晨看不清是谁，但能看清有两个人穿着军装。他愣了愣，忍不住披上衣服开门出去了。一楼大厅里，七号脸色苍白，衣服渗血，躺在病床上被推着往前走。陪同的外科医生一边追着病床，一边对冰冻小组的人汇报工作。由于不清楚七号现在能用什么药，他们比较谨慎，做完急救措施就赶紧送过来了。秦组长半夜收到消息赶来等人，结果就等到了他这副尊容，脸色立刻发沉。七号尚有一丝神志，看着他们艰难地吐出三个字， 对不起。 行了，别说话。 没事的，不用担心。 七号张了张口，再想解释两句，他知道两位组长可能是觉得他是为了受伤而道歉，虽然里面有一部分原因，但这并不是全部。他这次出任务 一不小心在外面作了把大的，也不知他的队友能不能填上后续的窟窿。不过他已经撑到极限，徒劳地抓了一下秦组长的袖子，半天都没有发出来，眼一闭晕了过去。江晨出电梯的时候，七号刚被推进去抢救，走廊站着两位冰冻小组的成员和几个陌生人，听见脚步声，他们同时回了一下头。小组成员走过来， 吵醒你了？ 出什么事了？ 七号回来了，受了伤。 果然。严重吗？ 暂时不清楚，你去睡吧。 江晨也知道留下没用，扫一眼抢救室的门走了。转天一早，他出了遛弯，看见了躺在无菌病房里的七号，打量一下，发现除了脸色苍白，看不出具体好坏。冰冻小组的成员恰好过来查看七号的情况，见到他挥手打招呼。 哎，早。 早。 江晨望着里面的人， 他怎么样了？ 已经脱离危险了。 怎么弄的？ 听说是出任务。 江晨诧异地看向他， 刚醒就工作，30年了，什么事非他不可？ 小组成员也觉得奇怪，耸耸肩表示不懂。七号的真实情况，恐怕连秦组长和陈组长都不是完全清楚。 这次出去大概和30年前的事情有关吧。 不过这不是重点。 我看秦组长的意思，可能是想让他在里面躺一个月，快到元旦的时候再放出来。 江晨顿悟，这说明他还能继续玩。他又看了看病友，回房吃饭，下楼喂完鸭子，然后进了游戏。刚上线，脸上便传来一丝微凉的触感，很轻，像羽毛似的，甚至还有一点舒服。他抬眼一看，碎星城下雪了。游梦里，每块地图的天气都是随机抽取的，一般晴天居多，偶尔会有阴天和雨天。据说冬天的时候，下雪的概率会稍微调高。如今马上要入冬，华国有些地区早已下过雪。游梦大概把下雪的天气也放进了系统里，今天便抽到了。早晨人少，在线的玩家基本都在说这件事儿，估计外面很热闹。江晨走到帮会的门口，看了一下街上的人，正要查看方景行是否在线，身后便响起了脚步声，接着一双手便从后面伸过来，把他抱进怀里。方景行刚上线，就看见了封印师的身影，一路跟到了这里。只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没见，他就觉得过了很久，便忍不住抱住了他，温润的声音透着愉悦的笑意。早安。在一起后，方景行经常切换原声，江晨都淡定了。但这么近的距离，他还是觉得脖子有点麻，微微侧头扔过去一个早。方景行没有太过放肆，抱了几秒就松开了手。想起天气系统是后来新加的，江晨还没见过下雪的主城。 出去转转。 江晨点头，方景行便牵着他的手和他出了帮会。他以前倒是见过主城下雪，只是隔着一个屏幕，远没有全息环境里这么真实，便也有些新鲜。 今天忙吗？ 白天没事儿，晚上要直播看比赛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